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季彤。 好消息，好消息 哦！ 听起来特别像广告是吧？ 今天这个节目内容里边要是报好消息的话，我想就是这些通过咱们平台征婚的帮友他们成亲了。 聪明。好吧，那今天呢是周六啊，是我们京城帮帮团的征婚交友的节目内容。 对， 那先来说一个听众跟我们分享的好消息啊。 嗯， 这是前不久呢在我们的平台当中啊给我们发来的反馈信息，说上午好，感谢京城帮帮团这么好的平台为我们牵线搭桥，目前呢我女儿和她心爱的人已经喜结良缘了，那么再一次深深的感谢帮帮团，也祝我们的节目越来越好。 嗯 嗯，首先要恭喜这位听众。 没错， 首先我们要恭喜这位听众啊，同时呢也得谢谢您给我们的反馈，因为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一再说啊，如果哪位朋友呢通过我们这个平台牵线搭桥，最终呢能够喜结良缘，那一定告诉我们一声。 是，其实我们最该恭喜的是那对新人啊，这是一个父母来汇报了这个女儿和自己这个通过征婚认识的心爱的人喜结良缘的这么一个消息啊。 嗯，我们有这么多的听众朋友也可以跟你一起来分享这样的快乐啊。 没错， 那就是喜上加喜了。 是， 嗯， 好多的咱们的征婚信息都是父母给儿女来征婚是吧，他们当看到儿女通过这个征婚成功了以后肯定都特别的高兴。你看下边这位啊，又是给女儿征婚的啊。 嗯，我们这里大部分都是家长为孩子征婚的啊。 哎，对。 好，那么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给孩子呀或者想给自己征婚的话，都可以在我们节目播出的时候呢给我们发送信息。另外呢请一定注意我们即将播出的这条关于征婚的温馨提示。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 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 喂，你在哪儿？ 喂，你在哪儿？ 这是我的爱情宣言，我要告诉全世界。这是我的 京城帮帮团，说出你的爱情宣言。 我要告诉全世界， 好，这里是京城帮帮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那么在此呢，我们也是特别希望收音机前的各位啊，如果您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呢找到了心仪的伴侣，您也想着跟我们透露一下啊， 没错， 让我们也高兴高兴，有点成就感啊。 好，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来看看今天征婚交友的信息。 嗯，首先这是一个这个父母给女儿征婚的信息。女儿呢是独生女啊，北京人，未婚，1984年生人，本科学历，现在在做财务工作，身高1米65，体重呢是150斤，想找1978年到1985年之间出生，身高在1米75以上，有正式工作，有独立住房的男孩子来交往啊。另外呢，要求男方的父母最好是有医保啊，要找这样的未婚的男士为伴，电话是13581981434，13581981434。 好，下面这条信息呢，也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京籍，住海淀区，83年出生的，未婚，身高是1米63，体重是50公斤，学历硕士，是一名中医师，事业在编。本人的性格呢很沉稳，心地善良，尊敬长辈，兴趣爱好也非常的广泛，喜欢读书，喜欢旅行，摄影，音乐，厨艺。家里情况是这样的啊，父母呢都已经退休了，没有什么负担。对于对方的要求是未婚，身高在1米7以上，本科以上的学历，小2岁或者是大6岁都是可以的。身材匀称，工作稳定，性格开朗，有上进心，有责任心，能够孝顺父母，家庭和睦，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另外呢，从事公务员、卫生、教育、科研、央企、国企、外企等职业。最好是北京籍，如果是外地的优秀小伙子也可以考虑啊。收入呢在1万元左右吧，每个月。 嗯， 由于女孩的工作关系呢，可能不太方便接电话，所以呢请跟妈妈联系。妈妈的联系方式是13691372565，13691372565。 嗯，这个条件挺多的啊。 嗯， 大家听完了之后呢，如果记不住的话，可以关注咱们节目播出之后的这个公众号啊，都会有详细的这个说明。 另外呢，既然人家已经提出了条件啊，大家呢尽量的就是符合条件的再跟人联系，省 去 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啊。 就是说不上说每一条我都能对得上啊，但是大多数你觉得哎我还可以， 嗯， 就可以了啊。下边这个呢就不是父母给儿女征婚了，是闺蜜给闺蜜征婚。 中国好闺蜜哈。 对，好闺蜜啊。这位闺蜜呢是北京女孩，未婚，29岁，身高1米69，体重58公斤，研究生学历，事业单位在编，是独生女。她的父亲呢是国企的高级工程师，母亲是公务员。这个女孩子平时呢很喜欢运动，性格方面呢是个很踏实的姑娘。她平时都是选择公共交通工具出行，也算是低碳环保人士吧。下边说说她希望找个什么样的男士吧，要求未婚，身高方面这个至少要比她高吧，要不然一起出去逛个街，这看着也不协调。 嗯， 那要是说协调的话呢，1.69米的个子，将近1.7米， 嗯， 万一穿点带跟的鞋呢， 就奔1.75米 的感觉。那么协调的话，怎么也得1.75米， 1.75米，1.80米 的样子 啊，是，反正这个男孩当然越高越帅越威武嘛。 你当时姚明的、嗯、 是是是，但是下边这个很重要啊， 嗯， 要求这个男方得是本科以及以上学历，要有稳定的工作啊，父母呢要有基本的医疗和养老保障。虽然这闺蜜是北京人，但是不要求对方一定是北京的，哪里人都可以。房子呢也不要求啊，他认为北京房价高啊，踏实过日子的人就是最重要，不能为了房子错过一个能踏实过日子的人啊。 人家这句话写的特别实在、啊、 对， 因为我们这里面有很多都是自己啊或者父母要求对方一定有独立住房， 嗯， 所以如果只是为了看房，当然得实话实说啊，就是物质基础特别重要，有房有车当然有保障，生活质量会好，但是它不是唯一的，更不是情感稳定的一个绝对保障。看钱而错过了一个人的话，那是一生的遗憾。 没错啊，这位这个发信息的闺蜜对自己闺蜜的这个评价是，我这朋友啊是个稳重踏实的好姑娘， 嗯， 赶紧联系吧啊。 对， 她的 QQ 号留的是啊 ，QQ 号是9431511107，9431511107。 嗯，我的朋友是个稳重踏实的姑娘。其实言外之意呢，就是说，如果你喜欢那种哈比较张扬、 啊、 比较高调的， 是吧？ 这估计就不适合你了， 哎、 咱们家也没有意思了啊， 是吧？就、嗯、是希望男方也能够和他的性格来匹配， 嗯， 对吧？ 好，我们来看下面的两位男士啊，这是、 嗯、 北京男。未婚，90年出生，学历是大学本科，身高是1.8米，体重是76公斤，相貌端正，性格属于内外兼有的。目前呢，在一家银行工作，希望找一位北京本地姑娘，学历呢中专以上即可，身高在1.61米以上，不要太胖，温柔懂事。联系电话是13264158965，13264158965。 好， 这没有说是谁给征的婚啊， 嗯， 但听的意思啊，可能也是家长。大家最好写明一下啊，是自个儿啊，还是说家长的联系方式啊？ 嗯嗯、 再看下面， 下边这个明显是家长啊，家长给儿子征婚，北京男，90年出生，身高1.78米，体重60公斤啊，在私企工作，本人呢老实厚道，爱好旅游运动，没有不良嗜好。啊，需要找一位年龄相当、稳重、想成家的北京女孩为伴。括弧还特别说明啊，你是要是郊区的也可以。电话呢是13552898562，13552898562。 嗯，这写的都比较简单哈、啊 嗯， 简单的都凑一块儿了。 简单，而且这个更多的我觉得是这个父母的一种想法， 嗯、 对吧？啊，要求稳重，想成家是吧？年龄相当。 好吧，父母的想法可以有啊，要参考，但是一定要尊重孩子的意见啊，而且要提前跟孩子说，孩子同意才可以啊。 嗯。 下面这条信息也比较简单啊，也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87年出生的，身高1.7米，在银行工作，想找工作稳定、人品好、有责任心的男孩为伴。有意者呢，请联系18701329612。18701329612。 嗯， 诶，这么一会儿功夫，好几个在银行工作的。 是， 嗯， 像这种家长为孩子征婚留下的联系方式啊，您这个打电话联系的时候呢，就是先要寒暄，以后问清楚啊，到底是家长啊，还是孩子本人呢？ 嗯， 哎，这样的，然后再继续下边的话题。接下来还是一位家长为自己的女儿征婚，啊，女儿未婚，独生女，1985年底出生的。身高1.63米，体重60公斤，统招本科学历，银行工作， 又是银行工作的、啊、 嗯，这是个女生，在银行工作，家住在大兴区，想要寻找一个对象啊，条件相当吧，志同道合啊，这个本市的男青年，这样就可以。如果是外地的优秀的男生也可以考虑。这回人家特别说明了，留的是家长的电话，嗯，13501315255，13501315255。 我们这节目开始了，才开始了十来分钟啊，就好几位都是在银行工作的男士女士、 嗯、 哎，你说这会儿如果有银行的领导或者是银行工会的朋友们在听节目的话啊，是不是可以考虑一下、 嗯、 关注一下这个在银行工作的大龄 男生女生的婚配问题。 就是我觉得这可能跟个性啊什么的也都有关系， 还有工作环境。 对对，因为他银行工作的人，他本身就是坐得住，是吧？ 嗯， 性格呢可能稍微内向一些，然后这个比较专注于这个工作，是吧？那你出一点漏洞也不行啊，所以可能去谈恋爱的这种机会啊，还有这个想法啊，可能就会少一些。 还有就是圈子，可能圈子这个相对来说窄，因为他面对的都是客户嘛。 对对对对， 行吧，不管怎么样啊，都祝你们幸福，能够找到心仪的伴侣。 哎， 来，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北京女孩，89年出生，身高是1.55米。学历是自考本科，性格文静，工作稳定，踏实，喜欢音乐，待人真诚稳重，对对方的要求是北京城6区人，年龄在29岁左右，身高1.7米以上，学历呢是大专以上，为人通情达理，能够包容理解，有责任心，没有不良嗜好，当然最好呢根本也不抽烟也不喝酒啊，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有稳定工作，有独立住房，收入相当。收入相当的话，你也没说 您的收入是多少钱 啊、嗯、这怎么相当呢？ 你这见面可以聊啊、是吧？ 行吧，反正聊钱的问题有的时候比较尴尬哈、如果您提前写好的话呢，这个事儿就可以省去不聊了啊。好，跟女孩的母亲联系啊，电话是13683380790，13683380790。 这没明说呀，这留的是家长电话呢，保不齐也是家长发的信息。 啊，一般都是家长帮着发，但是我们是建议，就是首先呢，您要征求孩子的同意，同时呢要参考孩子的意见，最好呢是让孩子自己来写这个征婚信息。 是。 然后您可以帮他补充，或者呢，您帮他写完之后呢，给他看一看，让他来补充。 对。 因为年轻人写的东西跟年长人写的东西还是有一些差别的哈。 您有时候会不会遇到这种情况啊？这个征婚信息发出来了，我们一联系啊，然后叔叔阿姨接的电话啊，哎，可以啊，我觉得你还可以啊，来吧，那个什么时候见个面吧？等到时候也一约，人家女生说是什么呀？我们不见，什么人你就不 约？有碰到过，所以我们之前有听众也是特意强调了嘛，就是如果是的话，请跟孩子说好了，咱们再联系，否则的话呢，全是徒劳的啊。 对， 双方的意见是非常重要的，因为这毕竟不是一个人的事儿，一个巴掌他也 拍不响啊。 吧 好吧，啊，接下来这个征婚信息留的依然是家长的电话啊，是为女儿征婚，24岁，未婚，统招。本科学历，家境呢比较宽裕啊，身高1.60米，体重55公斤，性格温柔，勤快懂事，会做饭，料理家务，会关心体贴人，现在在北京当老师，月薪6000以上，是河北唐山人啊，是个幸福的三口之家，要求对方呢未婚，30岁以内，身高1.70米，本科或以上学历，要求人品好，条件好的专科生也可以考虑，性格要随和，有独立住房，稳定工作，孝顺父母，真心成家，踏实过日子的男孩。留下的是家长的联系电话，13263273590，13263273590。 好，下面呢是朋友帮着征婚啊。 哎， 这位女士呢是顺义人，86年12月份出生的，身高是1.62米，体重是65公斤，在贸易公司工作。他本人呢，性格开朗，很乐观，会做简单的饭菜，喜欢旅行，有少女心，也有上进心啊。 嗯 嗯，有少女心，有上进心， 这点跟方明很像啊。 啊，是吗？其他方面像不像？ 肯定是特阳光、特开朗、性格特别好的那种女孩。 嗯，后面还有呢，没完啊。爱笑。善良、孝顺、真诚、直率， 你看， 好吧，我就不多说了。 这么好的姑娘，要找什么样条件的呢？ 希望是北京人。如果是顺义的男士，会优先考虑。这样的话不是近吗？ 同乡 方便吗？对，照顾老人也方便啊。 嗯、 年龄大3岁之内都可以接受。哦，只能大3岁是吗？ 啊，万一大3岁、3岁半。咱们干嘛老给人出这难题儿？ 有的人他是挺在意的、啊、 对对对对， 行吧，身高在1.75米左右，身材呢中等，有稳定工作，有尚可的收入，为人善良成熟有担当，没有不良嗜好，重点呢就是对任何事情有自己的主见和想法，懂得照顾人、 哎、 懂得退让，但不是没有原则， 就是很成熟的那种感觉。 对对对、 嗯、 因为这个年龄段啊，就是男士嘛，在家长的呵护下，在翅膀下， 嗯， 时间久了， 好像那个自理能力、自主能力都差一些。 好多妈宝啊。 对，尤其是结婚之后就特别能够体现出来。所以有很多女孩呢，女孩本身就喜欢成熟的男士嘛。如果碰到这样一个的话，她本人又不够成熟的话，特别容易出现问题。 对，我觉得这个要求反正是。你别看啊，挺高的，因为他要求年龄差在3岁以内，对吧？然后又要求这个成熟稳重的程度又比较高。 嗯， 你像如果你真10岁的这个年龄差，那这个要求很容易达到。但是在年龄相当的情况下，要让男士有这样的成熟感，他真的还是挺难培养的。 从这个性别的角度上来讲，男生确实比女生从小就这样吧， 同龄的男生 成熟的 就晚一 点，成熟要晚一些， 对， 晚一些啊。但是呢。经过岁月的磨练 他慢慢会更加 成熟。你不觉得这个成熟度和年龄没有特别直接的关系？就他有一定的关系， 我觉得 但不是绝对的。 我觉得和他的伴侣有关系。有的时候这个女孩子她用一种她很好的方式能打造出一个特别完美成熟的男性。 你得修理他。 修理这个词儿用的。 好，这是我听很多女士说出了他们的心声、 对，就是你看我这现在这个状态就经常被方明修理。 就是你得管教他。 呵 好的女人。啊，就是成熟的女人，她会把自己的先生，就是慢慢的，怎么说呢？ 就是、 打磨或者也好，调教成也好，就是他们理想当中的一个状态。 但是这又需要有一个度哈，又不能说、 不能过， 哎，过了就这就过犹不及啊，就最后就 过了就过不到一块儿去了。 哎，对， 就是双方都要有一个量的问题。 哎，对， 啊、 就像他说的，懂退让。但不是没有原则， 男士也是嘛，可以包容，可以理解，但是无原则的话，那也是 没错 啊， 溺爱不行。 过来人哈， 咱俩 都头头是 道，咱俩白活半天了，赶紧把人姑娘的这个联系方式说一下吧。 好， 他留的是微信号啊，是，小 杨 的拼音、全拼啊，然后404，小杨的全拼加上404这三个数字是他的微信号。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 通州女孩，是农村户口，24岁，身高1.40米，体重40公斤，中专毕业，每月有3000多元的收入，生活在和睦的三口之家，没有负担。希望对方年龄在24到28岁之间，身高在1.65到1.7米，体重120斤左右，人要善良正直，性格随和，通情达理，包容乐观，无不良嗜好。最好呢是一位北京户口的男士，然后呢有意的朋友可以先和女孩的父母联系，电话是13269316902 13269316902。 这位呢是为自己征婚的一位女士啊，她是1989年出生的，河北秦皇岛人，离咱这儿很近、啊、 哎，对， 身高是1.66米，体重128斤，目前呢在北京工作，从事的工作呢和网络有关系啊，在三元桥上班，住在通州，这也够远的啊。 哎， 平时闲着没事的时候呢，就喜欢看看书，周六日喜欢做丰盛点的饭。 哎， 多丰盛！ 这一说丰盛，那就是不是简单的做了， 一个人做4菜1汤 是吧？您这煮个方便面，握个鸡蛋，那不算丰盛，对吧？ 啊，这多丰盛啊！ 嗯。 西红柿炒鸡蛋，西红柿， 这就 是鸡蛋汤。 我的天哪， 这就仨菜了啊！或者呢是出去旅游一下啊，就是能看出来，就是生活的比较简单啊，两点一线。希望呢那个优秀的你能够带着我一起变得更优秀。 哎， 人家对于对方没有说具体的要求， 哎、这个 一句话 越不具体的要求，就越不容易。做得到，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他这一句话就特别能够体现出他的个性以及 对对对对 婚姻态度，对于恋爱的一种自己的表达方式。 他可能更注重那种感觉，我觉得、是吧？ 对，那我们也希望那个优秀的你正在听着节目，能够带着这个优秀的他变得更优秀。 好吧， 你们两个人一起优秀啊！祝你们幸福。那微信号码呢是15910285055，15910285055。这八字还没一撇呢，我们都祝人幸福了哈。但是我们就是想祝你们幸福， 对， 祝每个人都幸福。 就是这样的这个状态的话，如果在一起，那肯定会特别的美好。 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的内容的第一时段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在歌曲和广告之后，我们在第二时段的时候呢，将继续为大家服务。那我们就一会儿见。

联系方式是时间静止520的全拼，这应该是个微信号。 对、 啊、 就是前面那四个字是叫做时间静止、 哎、 汉语拼音全拼，后面的字母呢是520。 嗯，这520好理解啊，这年轻人都把它当成一个我爱你的谐音。 好， 然后呢时间静止把全拼写上，这就是他的微信号，您搜一下就可以了。 好，下面这位男士呢，他没有写具体年龄啊，但是我们可以判断一下、 嗯、 我们现在介绍一下啊，这是来自河北的一位男士，身高1.72米、 哎， 体重120斤，婚姻状况是离异、嗯、有一个7岁的男孩，孩子如果7岁的话，你估摸着他应该多大呢？ 啊，应该在40岁上下吧，35岁到40岁之间，如果我的估计的话。 关键是看他是哪儿人，有些地方的人呢、 嗯、 他结婚比较早， 结婚早啊， 要孩子比较早、 嗯、 如果说早一点的话呢， 那就应该还不超过30岁。 对，如果稍微晚一点的话，我们以30岁为例生孩子的话呢、嗯、也就是37、8岁，不到40。 哎，对、 啊，大概是这个意思啊， 就这个区间 吧，猜的啊。 嗯， 大家都记着啊，回头把年龄性别一定写清楚，有时候真的是猜不出来啊。 嗯， 这个孩子呢是父母给带着，本人呢性格随和，平时喜欢跑步，喜欢羽毛球，喜欢运动。 嗯， 家庭和睦，工作呢是在北京的一家外企，本人有车，在河北老家有房，没有烟酒嗜好，对于对方的要求就是真诚善良，懂孝道。 嗯， 如果是离异的话呢，没有小孩或者是带一个女孩的都可以考虑。微信号码是 YHX062157， 微信号码呢是 YHX062157。 接下来征婚的这位男士是北京郊区人，年龄39岁，正在自学本科，为人踏实稳重，重感情，希望对方年龄在35岁以下，学历高中以上，身高1.60米左右，身体健康，接受孩子，尊敬老人啊，这个最好是在北京河北周边也可以。联系方式呢留的也是微信号码，是 Z4917-73507， Z4917-73507。 嗯，从只言片语当中可以看到，应该他也是一位 离异 的男士， 有孩子的男士。 对、 啊、 没有说是男孩女孩啊、 嗯、 大家应该尽量的把一些信息啊写的详尽一些比较好啊。 从他的这个正在自学本科，你可以看出啊，已经39岁了，还是特别的注重自己的学习和修养， 挺要强的。 没错、 嗯、 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男士应该啊。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啊，是84年出生的一位山东男士，身高1.77米，体重73公斤，学历是中专，目前在国企开车和办公室打杂儿， 这挺有意思。 就这一句啊，就能说明他是一特实在的人， 嗯、 就是实事求是嘛。人、哎、家一般我们说在哪工作都不爱用打杂这词儿啊，你说我就是一打杂的， 风趣的说法、啊。 国企开车和办公室打杂，曾经呢在北京当过5年兵，现在退伍了。喜欢什么呢？喜欢养鱼 哦， 啊，喜欢做饭， 嗯， 喜欢做鱼吗？ 当然 啊，喜欢养鱼，还喜欢钓鱼， 嗯 嗯。要求年龄是大3岁，小呢就看您能够接受多大了啊， 是吧？ 啊，就是也接受比自己大的女士，但是就看对方愿不愿意接受了啊。 是， 后面这句啊写的是，只要不嫌弃我在北京没有房子，车摇不到号就可以了。说我呀目前也不小了，特别想找到一位和自己能够共度美好一生的人，同时呢让你开心快乐的过每一天，对你好一辈子，永远不变心。这就是一个真实的我。 嗯。1984年出生的，现在年龄应该是33、34的这样的一个样子啊。他写的这个文字可以体现出来，他是那种很活泼、很幽默的这样的一个性格， 挺实在的啊。 没错， 对，对你好一辈子，永不变心。当然了，我们更希望听到的不是口号，而是实际行动。嗯，女生特别容易被感动嘛。 对、啊、对。 那我们赶紧说一下这位的联系方式啊、 哎、 是微信号13693203503，13693203503。 嗯，好，刚才呢这是几位男士的征婚信息，那接下来呢咱们还是有女孩子的信息分享给大家，还是为女儿征婚的啊，家长发的信息。女孩是1981年出生，身高1.60米，体重106斤， 哎，换算一下就是53公斤啊。 你还管换算 是反正这个您可以从这个具体的这个数字来分析是吧，他这个身材怎么样啊，有人很擅长这个的啊。未婚，事业单位工作，本科学历啊，是北京郊区户口，喜欢音乐、读书和运动，热爱生活，孝敬父母，希望呢对方能够年龄相当，身高1.73米以上，不要太胖，工作稳定，收入5000元以上，那指的是月收入啊。性格温和，无不良嗜好，有责任感，有独立住房的男士，有意的朋友请打电话联系13521221527 13521221527。 好，我们再来认识下面这位女士啊，她是北京本地海淀女孩，86年11月份出生，身高是1.6米，体重55公斤，皮肤白，有短暂婚史，但是没有小孩，学历是本科，创业公司电商行业的工作，父母呢都是工薪阶层，目前都已经退休了，在海淀有独立的住房，在郊区也有宅子有车，本人性格属于开朗乐观的那种，懂生活，会做饭，爱旅行，爱音乐，会唱歌，有个吉他不会弹言外之意就是找一个会弹吉他的， 你会弹呗是吧，你来啊，你给我伴奏啊。 好，爱骑行，当然这些呢都不是很重要的啊，重要的是善良、真诚、直率、孝顺。对对方的要求是这样的，希望你最好呢是北京人，年龄大5-6岁都可以接受，或者呢年龄不相上下，总而言之不能太小啊。如果是离异的话呢，没有小孩，身高是1.75米左右或以上，当然越高越好，越高越好， 这个别高过姚明就行了这个说法我觉得也挺幽默啊。 啊，当然越高越好，别高过姚明就行了啊。 嗯， 希望你为人风趣，情商高，有学问，素质高，有上进心，成熟，没有不良嗜好，家庭教育好，不小家子气，同时呢希望你不是妈宝男，就成熟一些嘛。 嗯， 对任何事情呢都有自己的主见和想法，懂得照顾人，对爱人有一颗包容的心，有良好的三观，希望你会做饭，懂生活，有自己的兴趣爱好，重要的是人品好，正直善良，真诚孝顺，有稳定的工作，有房更好，没房呢也可以。他说希望能够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呢找到有缘人。来看一下他的微信号码啊，微信号码是 ZYW123ABC123。 哎，这是 一下啊， 嗯，一大长串啊，先是 ZYW 三个字母，然后是123，紧接着是 ABC 三个字母，还是123。 我估计前面三个字可能是他的名字的 缩 写，对、 啊、 ZYW123ABC123。 好，我觉得从这个写这个信息的风格上啊，和咱们上半时段有一位给朋友征婚的那条啊，就挺像的。 啊 哎，有好多用词儿啊、哎、要求啊等等的，我觉得这个是不是他前面发了一个给自己朋友征婚的信息，然后自己又发了一条。 明白，他俩是闺蜜， 哎，对对， 帮自己征，同时帮闺蜜征， 是 吧？是 吧？ 哎呀， 这个都是好朋友啊，这个而且都是同一年，可能相差生日上差一个月，我看这个信息大概是这样的。 哎，那你说他俩喜欢的风格都一样啊？假设他们真的是好闺蜜的话。那会不会喜欢呢、 啊、当出现了一个优秀的男士的时候、 哦、好，我们想多了啊，我们想多了， 你这个都可以给拍电视剧了好吧，咱们来一个简单点的啊。下边这位呢是北京女孩，1988年出生，身高1.68米，未婚，自考本科毕业，事业单位在编人员，踏实，喜欢旅游美食，待人真诚稳重。她的择偶标准呢是这样的，要求男方是北京人，1985年以后出生，身高1.75米以上，通情达理，能包容，有责任心，能理解他，身体健康，五官端正，有稳定的工作，有独立的住房，收入应该和他相当吧，但是具体没有说是多少，是北京的未婚男士。他的微信号是 IM827A IM827A。 喂，你在哪儿啊？ 哎，谁不见了？ 我们家狗啊。 哦，喂，你在哪儿啊？ 嗯，这又是什么丢了？ 没有啊。 那你找什么呀？ 找对象啊。 这里是京城帮帮团周六的征婚交友的节目内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这位女士呢，是86年底出生的，北京朝阳区人，身高是1米62，体重112斤，本科学历，是一家地产公司的人力资源管理工作者，平时爱好旅行和阅读。对于对方的要求就是北京男士，身高在1米7以上，身体健康，专科以上的学历，有独立住房，未婚。电话是13811221030 13811221030。 那么接下来呢，还是一位女士啊，来征婚的信息。北京人，职业是教师，身高1米66，体重120斤，1974年出生，有短暂的婚姻啊，但是他特别注明是无实婚姻啊，爱好看书、旅游等，性格好，想找一位有稳定工作，年龄相差最好在3岁以内，无不良嗜好，踏实可靠，身体健康的男士为伴，最好是身边没有子女，婚后想要孩子，其他随缘。啊，这位朋友留下的呢也是 QQ 号23054295222 23054295222。 好，我们再来认识几位男士啊。北京男人纯爷们儿，这自己写的啊。 嗯， 59年3月出生。 嚯， 希望找一位志同道合、知冷知热、有眼缘、爱生活、有缘的女士，牵手浪漫人生。完了， 很干脆啊， 如此简单啊。 嗯， 北京纯爷们儿，微信号码呢是大写的 A158107152 7 A158107152 7。 好，这位朋友呢是60岁，身高1米72啊，也是一位男同志。体重呢73公斤，五官端正，身体健康，不抽烟不喝酒，没有任何不良嗜好。本人品性好，善良，持家，会体贴人，家里老人和孩子的事都已经办完，没有任何的负担。丧偶，现在是单身生活，想找一位善良会体贴人的女士共度余生，条件好有房的也可以去女家入赘。他说我的想法呀，不管是在哪方，只要是夫妻和睦，共度美好后半生就可以了。这位朋友留下的是他的电话号码17310312182 17310312182。 男，65岁，身高1米65，体重150斤，婚姻状况是丧偶。他是一名退休工人，有医保，有房有车，身体健康。对对方的要求就是希望能够找一位相伴后半生的伴侣，不在乎对方有没有收入，只要人好就可以了。微信号码呢是 AX1948-1216， 这是不是他的生日？ 嗯，以后 猜哈。 对， 微信号码呢是 AX1948-1216。 好，但是你要说生日吧，你人家前面说了65岁啊，这个和那个1948这个还对不上，没有那么大啊。这是三位男士吧，这个很成熟的三位男士的这个征婚信息。接下来呢，我们来分享几位女同志的信息。这位女士呢是56岁，北京人，离异，身高1米60，身材适中。本人性格开朗，热爱生活，为人善良正直，现在已经退休了，想要找一位年龄和条件相当，身体健康，脾气好的有缘男士为伴。北京周边综合条件好的男士也可以考虑。他的微信号和电话是同号，13261097597 13261097597。 本人女，今年53岁，离异，有2个孩子，都已经成家了。身高1米6，体重130斤，本人老实本分，目前做家政方面的工作，想找一位不让我生气能够好好过日子的人好的男士为伴。不让我生气， 不让他生气就可以 啊。 怎么才能不让生气呢？ 这一点都不让对方生气，这不太容易哈。 听话， 关键是看 挣钱，脾气好。 关键是这个是吧，两人矛盾之后怎么处理这个事儿， 你 说两人在一起过日子一点气儿都不生，这不太可能啊， 得会 哄，不现实，不现实啊， 会哄人。 对，关键是怎么处理这个后面的事情啊。 你有没有发现，就是随着年龄的这个不同，这个就是要求它就有很大的差别。 嗯，必须的啊。 没错， 都比较务实了嘛。 嗯， 电话是13167351836 13167351836。 那下边这位征婚的还是一位女同志，山西人，50岁，离异，有一个女孩已经上班了，身高1.56米，体重115斤，身体健康，为人正直善良，性格开朗随和，热爱生活，想找一个善良正直有担当没有不良嗜好的男士结为伴侣，年龄要55岁到60岁之间，近郊区或北京周边的不要太远也可以，联系电话是1851-133-0191，1851-133-0191。 女，63岁，身高1.6米，体重130斤，婚姻状况是离异，没有小孩，有住房，有退休费，没有负担，希望找一位条件相当的真心想成家的北京男士为伴，电话是1324-193-5299。 好，最后一位征婚者呢，依然是一位女士，北京人，70岁，已经退休，有医保，有住房，身体健康，要求对方身体健康，有退休金，有医保，有独立住房，无不良嗜好，希望能遇到有缘男士，联系电话是1350-102-0458，1350-102-0458。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征婚交友的内容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以及分享，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如果收音机前的您也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有了什么好消息，别忘了通知我们一声，这样的话呢、哎、我们有更多的人可以共同来分享，同时见证您的爱情以及幸福， 没错，这叫同喜同喜。 嗯，好，那么到这里呢我们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 有时候太小心反而会风声鹤唳，自己好像太着急，有的时候不精心反而有意外风景，看看身边山和云，每一件事情都有两边原因，有两种以上的结局，每一段爱情有很多小事情擦肩走火说不定，You and I 遇到了爱，学着不要太依赖，爱爱爱可能飞天能下海，但爱爱爱爱可能怎样能伤害，和我爱爱爱爱爱小心反而会风声鹤唳，自己好像太着急，有的时候不精心反而有意外风景，看看身边山和云，我们都是成年人，要不要的问题里面有太多的考虑，我们都太情绪却又不够勇气，放下也没关系，所以要自在，爱爱你要多留点空间去想想和期待，放胆去爱或是轻松爱，输入抒情的安排，多